第145篇，赞美天主的各种美德，达味的赞美歌。我的天主君法，我要颂扬你，歌颂你的名，世世代代不止。我要每日不断赞美你，颂扬你的名，永远不止。伟大的上主实在应受赞美，上主的伟大高深不可推测，世世代代应宣扬你的功成，世世代代应传述你的大能，讲述你的威严尊荣，彰明你的奇异化功，述说你惊天动地的威能，不断宣扬你的伟大无朋，广传你无边慈爱的纪念，欢呼歌唱你的公义无限。上主慈悲为怀，宽宏大方，他常缓于发怒，仁爱无量。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，对他的受造物仁爱慈祥。上主，愿你的一切受造称谢你，上主，愿你的一切圣徒赞美你，宣传你王国的光荣，讲述你威力的大能，让世人尽知你的威能，你的王国的伟大光荣。你的王国是万代的王国，你的王权至于无穷之世。上主对自己的一切诺言忠信不欺，上主对自己的一切受造圣善无比。凡跌倒的，上主必扶起；凡弯曲的，必使他直立。众生的眼睛都仰望你，你准时赏给他们粮食。你伸出你的双手，满足众生的需求。上主在他的一切路径上至公至义，上主在他的一切化工上圣善无比。上主接近一切呼号他的人，接近一切诚心呼号他的人。他必成全敬畏自己者的心愿，听到他们呼号，立即施以救援。凡爱慕上主的，上主必保护；凡作恶犯罪的，上主必消除。愿我的口舌称述上主的光荣，愿众生赞美他的圣名永无穷。